傻傻等你说爱我，一个女人。 是什么时候，我们没有了问候，寂寞的人，寂寞的歌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，为什么你不懂女人的脆弱？

太多了。 我要让你知道 That I wanna be your girl， 一直想要问你想不想 rock my world。 哇，怎么这样，你打动我的心，我整个 feel like I'm out of control。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说喜欢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 这是来自萧亚轩的曲目，叫做《表白》，是一首混搭了复古的电子舞曲、放克、摇滚、吉他的时尚的舞曲。歌词简单而且很直接，搭配朗朗上口的旋律，让人觉得很好听。而同样是快节奏，它讲述了现在女生对爱情的态度，来自 SHE， 叫做《半糖主义》。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，突然想去海边走走，回味一个人的自由，只是和朋友聊了是忘了时间在走，偶尔也要让你想想我，就算你紧紧牵着我也不代表我属于你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还不是每天想依偎你。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，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，若有似无的甜才不会觉得腻。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，相信不用天天黏在一起，爱的来不易，也留一点空隙，彼此在你呼吸有多少温柔，何必一次就用尽。 倦吗？是种装幸福像演戏的人，看戏的我偶尔会太过入迷的我，活该昏昏沉沉。能爱吗？始终保持微笑被爱的人，被爱的我还苦中作乐乐做人生。如果大不了那渺小也好，我意乱纷纷来面对亲人，对的人来面对人生，有缘有分，那就不用问他们，可以为自己做选择。爱的人那个人可以吗？陪我演完人生，靠近缘分，做我的人。谁羡慕我们乐做人生？你还不知道，我早就知道。我意乱纷纷来面对亲人，对的人来面对人生，有缘有分，那就不用问他们，可以为自己做选择。爱的人那个人演完人生，靠近缘分，做我的人。谁羡慕我们乐做人生？别说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。意乱纷纷来面对亲人，对的人认真面对人生，无怨无分，那更不用问他们，自己为自己做选择。我就是那个人。